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就系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咁啊，听到啲咁样嘅同水有关嘅题目，加埋咧上星期都有预告咧，就系我哋嘅交通史嘅古仔未讲完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船啊，当然亦都有讲呢个即系航海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同我哋讲嘅咧继续系战队成员啦，咁啊我啦，咁啊小毛啦 ，Michael 啦，加齐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讲船噶。咁啊，呢个题目咧即系有啲。点讲啊？那个气象咧比较广博啲啊，嘉齐。 系啊，咁其实嚟自李白嘅诗句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咁但系咧，大家见到咁大气魄咧，佢就唔系喺一个好顺意嘅时候。咁其实咧，李白喺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就讲到佢自己嘅情况啦。佢喺官场上边系比较失意嘅，咁啊周围个世道又唔系好好。咁啊，但系咧佢就好乐观咁讲，希望咧未来咧可以乘风破浪。啊！即係破除而家即係眼前佢嗰個陰霾啊！咁去到一個比較舒坦嘅，好似滄海咁樣嘅景況啊！咁我哋希望咧，同大家去睇下海洋啦。咁透過理解海洋嘅我哋人類探索嘅歷史啦。咁主要我哋就係可能去講咧船啦，呢咁嘅工具咧喺呢個海洋嘅探索啦，同埋利用海洋作為一個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咧。嘅即係我哋嘅一個經驗喺度嚇，咁今日希望我哋可以討論咁嘅主題。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咧，就係、喺夜晚嘅時候，可能去到海邊啦，咁啊可能嘉齊就同人談心啦，我就係睇海嘅啫。咁 啊睇海嘅時候，同我談心。係啊，講清楚， 全部都係你， 係全部都係， 每一次都係你， 次次都係， 次次都係你。咁或者之後可以入埋我數都得嘅。咁啊望住個海嘅時候，一個如果係冇乜光，周圍附近嘅一個海嘅時候咧，望得落去嘅話咧。好坦白講咧，會有一種恐懼係滋長出嚟嘅，即係話望住個海深海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嗰種嘅感覺咧，自然有一種恐懼。我成日都同人分享呢種恐懼嘅時候咧，大部分人都有。咁我成日都相信咧，人類或者動物咧，對呢個海洋咧係一種天生嘅恐懼喺裏邊，可能都係同我哋本身唔識游水，或者唔能夠長期游水或者水中生活係有關係。咁我覺得能夠征服海洋或者喺海洋度土生活嘅人咧，本身就係值得尊敬，因為佢係。逆反咗可能人類本身唔能夠喺水中生存嘅一個咁嘅道理喺度。 我成日喺即係唔同嘅集數咧，我都有提過咧。其實水呢個咁嘅領域啦，或者係水呢個地理嘅形態咧，咁無論佢作為河流啊、湖泊啊，或者海洋都好啦。其實對於人類嚟講，會係啲咩一回事呢？可能係阻隔多過一個交通工具，或者一個交通方便嘅地方。即係我哋今日去講，可能係透過水運可以節省好多嘅成本。咁但係水本身點解即係我哋會走去搞？唔係個人天生就識游水噶嘛。咁如果唔係天生識游水嘅話，我仲要去諗啊嚇，仲有好多危險喺度。咁點解會涉足呢個地方呢？水可能往往係譬如河流。就是一個地方一個政權佢嘅領域嚟，就冇人夠膽越過佢，或者越過佢係要需要好大嘅勇氣，咁變咗可能你有咁嘅勇氣越得過佢，咁你咪可能做侵略者咯，你夠膽做咁樣做嚇，咁啊凡此種種咧，我覺得海洋咧同埋即係水嘅運輸咧，其實係人類一個好大嘅突破嚟。 係，不過我都覺得即係人類嘅慾望同能力，有時你真係好難預計嘅。好似我哋上一集咁，我哋會講係陸面嘅交通啦。但係當人類咧，即係原本係想克服地心吸力同埋阻力，同埋克服速度嘅困難咧，當佢能夠征服咗大平原，發明咗車戰車之後咧，佢係想征服更加多嘢。所以海一樣啊，海可能恐懼，但係當你有一日咧做到一啲嘢可以征服到海嘅時候咧，你係想征服更加多嘅嘢。所以我今日講船或者海或者係航海嘅少少嘅歷史咧，其實都除咗係講一個技術歷史之外咧。其實都是講人類慾望點樣去影響咗文化交流啦，或者係甚至乎政局嘅改變啊。 係，我哋喺啲典範嘅經典嘅論述裏面都有講到，即係所謂陸地文明同埋海洋文明啊。咁我哋都話平時即係有啲話地中海咧就係孕育一啲海洋文明嘅一個獨特嘅地方啊。小毛 啊，係啊，我覺得嗱，其實譬如頭先啊幾位都講咗，即係海洋，我哋人類對於海洋嘅可能係恐懼，亦都可能係憧憬。咁背後其實講緊可能係一種地理條件係有啲限制，即係譬如我哋用希臘做例子，即係譬如我哋細個讀教科書一開始講 early civilization， 除咗係嗰啲河谷流域之外，希臘都會有一個好重要。我哋講歐洲古典文明，希羅一定要講啦。 冇錯， 希臘嗰個 landscape 係比較特別嘅，佢個半島其實中間全部都係山地，咁所以其實佢嗰啲比較大多數嘅平地都係喺海岸線，咁所以啲 city states 全部喺曬海岸線。咁我哋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你譬如話好似雅典咁，或者斯巴達咁，佢一個城池，咁其實就喺可能喺海岸嘅旁邊嗰度，後面就全部都係山啦。 咁你爬山難定係落海難咧？咁其實就自己衡量咯。咁如果係譬如要搞一啲overseas trading 啊，或者我哋知道雅典嘅海軍係相當之有實力噶嘛，咁其實都會同佢本身嗰個地理環境有關。又或者好似越南咁，即係我哋可能去翻當代啲咁睇。我哋知道越南其實佢係一個好狹長嘅一個疆域，咁對於佢成個國家嘅防守嚟講咧，其實佢出邊嘅南中國海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哇！由嗰啲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嘅爭議，點解越南會咁用力去爭呢？其實就係因為對於國防嚟講咧，佢對出嘅海啦，同埋啲海島咧，係相當重要一個戰略嘅一個要點嚟。咁如果用一個咁嘅角度出發，我哋就會可能可以大概回應翻頭先嘉齊講，無端端一個咁大嘅海，好似卓然話齋，黑麻麻你望下望下，真係會驚嘅喎，覺得。但係點解我哋都仲要嘗試去征服佢，或者要去 approach 佢？其實有啲原因喺度。 我喺希臘。即係旅行去嗰啲島嗰度遊，即係地中海對我的經驗係好獨特嘅，就係咩？佢嗰個喺正常情況之下咧，我嗰陣時搭咗一兩日船，或者中間又搭過幾轉嘅遊輪喺唔同嘅島之間咧，佢個海浪係好少，佢個波浪真係好少好少好少。咁我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天氣，或者地中海南邊近住非洲大陸會有唔同嘅，會有其他嘅問題，但係。地中海希臘對出嗰啲地方嘅海浪啊部分咧，真係少到不得了，直接跳埋落海遊埋啦，都冇乜波浪，冇乜成，好似一個內陸嘅一個湖咁樣嘅形態，好平靜嘅。咁所以呢個經驗令我就覺得啊，呢個地方真係好適合早期嘅航海，即係話我行出海去個生存嘅條件或者生存嘅機會係大好多。 你要去地中海喺旅遊旺季啦， 係啊，比較安全啲 因為地中海其實有個情況㗎，咁我哋即係其實我哋理解海洋都有類似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因為地中海，如果你譬如睇新約聖經裏面譬如使徒行傳啊嗰啲，你見到個海浪或者係嗰啲暴風係會突然之間嚟啊，咁係一個都有一定嘅不穩定性嘅一個海洋嚟，咁但係咧，我哋其實講地中海就好啦。點解呢？因為我哋如果從中國人嘅眼光咧，可能我哋睇嘅海洋咧，香港人會近啲。咁但係可能整個中華嘅文化圈裏面去睇海洋，其實係一個相對遙遠嘅一個存在啊。咁但係喺地中海嘅世界咧，佢哋因為譬如喺地中海海邊嘅嗰啲，我哋話希臘嘅城邦啊、意大利嘅城邦啊咁樣咧，就因為佢哋好多山谷嘅地帶，咁然後佢哋可以最方便俾佢哋對外交通嘅，唔係行山去第二個地方，而係經過海洋。咁所以即係對於喺地中海世界嘅人嚟講咧，海洋或者佢哋要去進入海洋呢個咁嘅交通嘅網絡，係佢哋差唔多係必須的。因為佢哋未必可以自給自足，咁亦都可能要做貿易啊，甚至乎可能係真係有啲日常嘅生活咧，都要靠海洋同埋嘅交往咧嚟做到。 係啊，我有張圖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啲早期嘅一啲船，其實係咩樣子嘅。咁啊，好彩啦，即係有啲器物上面咧，佢會即係整咗一個船嘅形象出嚟。咁你會見到呢個咧，就係公元前六世紀一個希臘嘅雅典嘅一個花樽。咁你會見到架船咧，已經好完整咁見到基本嘅部件啦，嗰個木嘅結構啦，有啲個桨啦，同埋咧佢有個帆喺上面咁啊升起咗。咁當然當時就係即係兩種動力都會有存在啦。咁亦都有咧船頭嗰度有隻眼咧，就係嗰個嘅幸運嗰個嘅標誌。咁到今日咧都仲有呢啲幸運嘅小飾物喺地中海地方買得到，即係喺愛琴海附近就更加多。咁你會見到嗰個形態，其實你大抵你會知道，佢哋去航海嘅經驗或者航海呢件事咧，對佢嚟講係佢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 因為好似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嘛。頭先個嘉齊講得好，譬如中原、中土啊，你諗下古代有幾多個首都係見到海嘅？ 係啊， 其實大部分都係內陸。咁所以你一啲主要嘅城市，如果你本身見唔到海，你未必需要有咩需要去征服佢，或者去跨越佢，或者去處理佢。但係因為希臘嘅大部分嘅島，你唔落海就基本上要上山，同埋個島嘅面積亦都比較細。咁所以如果你係每日都會面對住海洋嘅時候咧，你根本無可避免咧，係設計一啲工具去幫助你去運輸好，去生存好，甚至乎滿足自己慾望好，呢個都係相當自然嘅形態。 不過我哋今日咧，其實講船啦，同埋海洋咧，咁我覺得有幾樣嘢咧，我哋要去注意嘅，因為我哋現代人咧，往往就係用我哋已經掌握到嘅技術，咁嚟到去睇過去嘅歷史咧，咁會有好多盲點嘅。盲點係咩呢？就係我哋而家坐船，你諗下，我哋係有引擎嘅，用汽油推動、核能推動或者其他嘅能源去推動，就唔需要靠我哋自己蛙掌啦，或者係去即係用風力。咁但係咧喺蒸汽機發明之前，或者人類可以掌握到其他嘅動力嚟到推動船之前咧，其實風力啦同埋用桨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咧，即係喺海洋裏面咧你可以前進嘅一個動力嚟。咁點樣掌握風力？ 咁呢個係可以話海洋嘅旅行啦，或者係用船嘅一個重點嚟嘅。咁地中海嘅世界，我哋見到頭先嗰個船嘅例子，就係佢哋既係有風帆，咁但係亦都係要划桨嘅，即係用人力咧嚟到去推動。咁但係除此以外咧，我哋譬如諗海洋咧，除咗個帆係點樣去掌握風啊同埋風力之外咧，咁有一樣嘢我哋都要考慮嘅。就是洋流的問題， 是 咁即係所以是洋流，再加埋風向點樣去掌握，咁亦都係用咩嘅工具，譬如頭先用帆，但帆係咩物料嘅，嚇嗰啲物料點嚟嘅，咁呢啲都係咧，我哋對於喺傳統時代啦，海洋嘅旅行啦，或者係船舶嘅問題咧，我哋要非常注意嘅地方。 係啊，即係當時海洋文明除咗希臘之外，其實當時嘅波斯嘅船都非常之厲害， 即係。 後來大家啲大眾嗰啲嘅嘢講到波斯唔識得海戰，其實係錯啊！海戰波斯係有好強嘅地，又係地中海、愛琴海嘅東部，基本上都係佢哋嘅勢力範圍。 冇錯， 同埋下面有由今日嘅敍利亞一直數到去北非嗰度嘅一啲腓尼基人，亦都係當時一啲好擅長航海嘅一啲嘅民族。咁喺希羅多德嘅論述裏面曾經話咧，腓尼基人係曾經繞過非洲一圈嘅航行。咁當然係近岸嘅航行啦。咁但係即係今日睇翻有啲誇張，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你有咁樣嘅論述，亦都見到就係腓尼基人已經可以掌握到個航海嘅經驗。仲有都加齊哥講到啦，風向啊、洋流呢啲咧，你冇親身嘅經歷咧，其實你好難可以有一個經驗傳承到俾後來嘅人去做。除咗係技術嘅問題之外咧，亦都係對嗰個民族對海洋嘅理解係好有關係。 頭先阿徐源講近岸航行咧，呢個真係同我哋即係我自己認知啊。即係譬如話細個咧讀交通史咧，讀嗰啲雞精書咧，即係你考試前臨尾去煲嗰啲咧，通常都會有嗰啲交通圖噶嘛。你會發覺嗰啲航海嘅路線好得意喎，係咁樣走嘅喎，即係你會唔明點解佢唔能夠一下咁樣落去咧？當然就係受限於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風力啦，譬如話我哋要蛙掌啦、靠風啦、方向啦、洋流啦等等嘅東西。所以其實當我哋講緊船同埋海洋嘅時候，其實我哋處理緊啲咩問題呢？其實係好多文化交流啦、商貿啦、軍事啦同埋航海嘅經驗嘅累積。我諗呢個 topic 係非常之正嘅一樣嘢。 係啊，船亦都可能係一種。即係過渡啊，過渡一個海洋，過渡一個地方嘅一個好嘅工具啊，能夠過渡咧，永遠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如果船咧真係要從頭說起嘅話咧，佢幾乎同人類嘅文明嘅歷史咧都係一樣咁長嘅。咁咧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好多有關車輪嘅問題咧，其實佢哋先算複雜嘅工藝，所以其實咧人類嘅船嘅歷史咧反而仲遠古過車輪嘅，尤其係一啲組合結構複雜嘅戰車咧，相比咧船咧其實簡單好多，因為你只要見到喺水上曾經有浮起嘅物件咧，其實你大約都知道浮力係咩回事，咁好容易咧就會通過啲木啦，同埋啲輕嘅木咧，你就掌握到浮力嘅技術咧，就可以能夠處理到非常之近岸嘅一啲嘅浮同埋一啲嘅船嘅運輸啦。 唔係咁用咩物料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地方係就地取材，係有即係嗰啲可以浮嘅物料，就自然嗰啲物料咧就會相應地成為船嘅一啲材料。即係譬如係中國嘅地方嘅竹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喺世界嘅船嘅發展嘅歷史上面咧，我哋相信咧，如果我哋從好多地方嘅原住民，佢哋可能喺即係嗰個手工業嗰個條件未係咁發達嘅地方，咁最早嘅船嘅形態可能都係獨木舟。獨木舟就比較容易去控制啦，咁亦都較容易去生產，因為都係喺原木裏面即係偷空佢就可以做到呢個。 我以為係蘆葦 蘆葦 咪就有一塊一位道光啊！ 咁後屘真係有蘆葦船 喎，係 真係有蘆葦船 啊！係一塊葉咁企喺度，嘢就係噓聲咁去 可能好多條剩低一條咁樣先渡到啦，咁遠過嚟。咁 又係外星人啊嘛？ 外星人跟外星人啦。今季我哋其中一個主題就係 外星人。 咪但係嗱，譬如船嘅推動咧，咁就係靠桨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話講桨就係點樣去挖水，然後即係將嗰個船去推動。咁但係除咗桨之外，仲有如果係喺河流裏面嘅船咧，咁可能用長嘅杆就得啦。咁可能竹竿啊、木竿啊咁樣嚟去推動，即係呢啲噴艇，譬如喺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就得閒都會去做嗰啲噴艇嘅，就係、是、去撐船。撐船就唔係用桨嘅，係用支長杆係篤住個。 你去撐？ 係我去撐，我有撐過嘅。 喂嗱，我以我所知啦，我都喺 劍橋都坐過啲船，嗰啲咧就係非常之靚仔咧，就可以做船夫喎，即係靚仔到不得了嘅人嚟噶。啊，所以加齊撐船咧就可以租俾嗰啲女士上船去遊， 仲好吹得添啊！嗰啲 係啊，好吹得， 係人哋幫我撐嘅。 我終於知點解你要做個咁嘅工作啊！咪 好貴啊！ 係啊係，咪但係撐船咧，畢竟唔係可以做到好長嘅距離，並且個河流唔可以太闊，亦都唔可以太深，咁所以個限制好大。而作為海運嘅話，基本上個難度係好大嘅，真係可以可能好近岸，但係一旦你都唔知個水深係幾多，你控制唔到嘅話咧，你即係用竹竿係或者係木竿係唔可能做一個長途嘅旅行。咁但係咧，我哋喺人類嘅文明嘅發展上面咧，我哋見到個現象，咁就係喺大概45,000年前咧，人類終於去到澳洲，係喺澳大利亞嘅地方。咁但係點樣可以去到澳大利亞咧？咁唔會突然之間去到，一定係靠船先可以去到，因為係一個獨立嘅大陸嚟，咁亦都冇原生嘅人類喺澳大利亞。咁所以即係呢個咁嘅證據咧，顯示到人類咧最遲去到40,000至45,000年之前咧，係有能力咧可以去渡海，並且去到咁遠。咁我哋今日想像咧，可能喺南島一帶嗰啲居民咧，佢哋係會用即係獨木舟，但係啲獨木舟可能再加固啦，或者係佢哋係雙體船嘅結構咁樣咧，嚟到等佢哋可以遠渡到重洋。咁但係遠渡到重洋咧，如果真係純粹用人力嚟到去推動咧，係相當，我相信係幾有難度， 非常困難。 咁所以一定有啲動力喺度啦。 係啦，即係去掌握風力。咁但係掌握風力咧，背後跟住個問題又大啦。嗰個帆係咩物料嚟嘅？咁我哋整稍後可以再去討論咧，帆嘅掌握咧，究竟喺嗰個技術嘅發展，或者甚至乎我哋話歐洲人佢一個海洋嘅大冒險，我自己相信嚇呢個未有好多證據嘅。咁就係因為棉布係去到公元11世紀先傳入歐洲。咁係呢個棉布嘅傳入對於歐洲人嗰個航海冒險嘅發展有幾大影響咧？其實即係我相信係有待去研究。 另一個可以補充幫大家個歷史嘅想像完善啲嘅就係咧。如果講好早期嘅時候，那個東亞嘅位置位置，尤其東南亞嘅海平面嘅高低係有所不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嘅東亞即係由東南亞嘅地方嗰個嘅大陸架咧，其實嗰個淺水嘅好淺。咁即係當個海平面下降嘅時候，有啲地方本來係海咧，就變成咗啲嘅相連嘅陸地嘅。咁甚至乎咧，如果係啲淺水嘅區間或者潮汐咧，有理由相信咧，可以喺即係今日嘅中國嘅大陸咧，可以延伸到去炒印尼嘅邊陲咧，都係可以有機會可以涉水啊，或者咧好近岸嘅方法過。但要去到澳洲咧，我相信都要一啲嘅船，一啲嘅距離。咁但係具體嘅情況咧，我就冇辦法可以完整咁講俾大家聽。但係你會見到當時嘅人類嘅流徙係見得好遠，就算乎今日好多獨立嘅海島裏面嘅人類嘅一啲嘅遠嘅原居民，都好可能係同依個當次嘅就是、公元前45,000年嘅流徙係有關係。 不過頭先講嘅流徙好緊要啊！我哋上一集都有講，我哋講車轆啊、車啊，咁其實都係主要係做運載啦、做流徙啦。咁但係當喺車轆同車未發明之前，其實一啲大型嘅盛載，唔好講貿易，唔好講航海，唔好講去佔領第二啲地方，其實先講運輸食糧或者係載人，其實係主要沿住一啲譬如河流，咁你都要用水路嚟到去做，咁所以咧，其實係其實大型嘅船嘅發展咧，其實唔好諗到係一開始就要去到澳大利亞咁誇張。其實咧係由河嘅河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由芦苇船開始，一路慢慢發展到舉例地中海一啲細型比較平靜嘅海面嘅細船。其實咧我諗都唔知幾耐先會一次咧係所謂越洋嘅船出現啊。 因為呢度中間我哋會牽涉好多好物質嘅東西啦，譬如頭先阿 Michael 講到嗰啲船啦，譬如話我哋講緊譬如東亞世界嘅，如果係船嚟講，主要就係兩種嘅底啦，即係一種就係平底啦，通常我哋會叫沙船啦，即係通常都係內河航行比較適合啲。咁另外一種就可能有龍骨嘅，咁就叫福船啦。咁通常就可以貨遠洋嘅。咁 但係福建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一陣間我諗阿嘉齊都可以再補充。但我更加關注就係個帆嘅問題，即係除咗用料之外，其中一個就係個帆嘅形狀，即係都牽涉一個好重要嘅演進。通常我哋睇古船好多時候帆都係方形嘅帆，咁又要食正一個方向嘅風。但後來慢慢就會演變成為係三角帆，三角帆就可以應用埋側風。咁你睇到人類嗰個智慧咧，點樣喺海上面嘅透過個好多嘅 adventure 啊，同埋好多嘅貿易啊或者活動咧，去慢慢去積累出嚟嘅。所以呢一個係好正嘅一件事。 同埋帆除咗形狀之外，數量啦， 數量 即係由小數量變成多數量，咁嗰個組合就可以令到你可以食唔同方向嘅風。 呢都緊要。除咗帆之外，其實即係早期嘅船，其實人力都好緊要， 係 係嘛？咁你都要撐㗎，係 啊， 係嘛？或者係用 paddle 要踩㗎。咁、其實即係有啲研究都話，其實要用大量密集嘅人力咧，其實都係同奴隸嘅制度有關。有啲人甚至用係一啲罪犯嚟到去做嗰個撐船嗰個動作。咁所以點樣去支配人力？點去支配風力？啊，點樣去睇嗰個地形流向？其實種種都會影響住成個航海歷史。 誒，正話都講到帆嗰個部分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認為帆係被吹到個帆咧，所以就有個動力去推進嘅。咁其實呢個咧有一個少少嘅誤解，不過可能科學組咧到時佢會再仔細咁解釋俾你聽， 揾機會啊。 但咧其實主要係同嗰個氣壓嘅高低有關係嘅，嗰個風嘅個帆咧係令到個兩邊嘅氣壓有唔同，然後咧因為大家知道空氣嘅壓力咧，就會由高氣壓咧，就會流向低氣壓咧，就做嗰個推力嘅。咁而正話講到三角帆嘅精彩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將嗰個嘅壓力嘅轉移，由佢打側嘅風咧，都可以令到個壓力轉移咧變成一個向前嘅推力。咁呢個真係懂得使用嗰個氣壓嘅能力咧，都係一種文明嘅表現。 咁但係頭先講到帆咧，其實我覺得比較簡單，即係除咗我哋要掌握到嗰個氣壓嘅物理嘅現象之外咧，咁又即係風力嘅風向咧，咁當然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問題係用咩嚟去捕捉嗰啲風力啊？嚇，咁即係人類發現咗原來風力可以幫助推動船嘅前進啦，係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嚟嘅。咁但係點樣將呢件事可以係去捕捉到咧？咁呢個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帆嗰個物料問題。咁譬如對中國，我自己可能有啲心得可以去講多啲。但我先想講下地中海嘅世界。咁頭先 Michael 提到啦，即係地中海嘅世界咧，佢哋可能係除咗風力之外咧，更加着重嘅係用人力嚟去推動。咁而譬如你再睇下北歐嘅地方，維京人啊，佢哋嘅船咧，即係除咗風帆之外咧，好多時候都係要靠人力嚟到去，即係用桨嚟去推動。咁但係點解唔可以好好地去利用風咧？嗱，我哋知道地中海嘅洋流，即係大概地中海嘅居民咧，好早就已經掌握到。咁就如果佢哋要係由西向東，即係西班牙去到中東一帶咧，敍利亞一帶咧，佢哋係地中海即係要行白路，因為嗰啲洋流就喺南。咁如果調翻轉方向咧，即係要行北路，即係洋流是这样转向的。但是他们要再掌握那个风力呢，他们似乎呢没有其他，譬如印度洋的文明或者是中国的文明，中国海的文明，他们掌握得那么厉害。其中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帆的物料的限制。他们没有好像中国那样有竹，也没有印度那样有棉，他们可以掌握到的物料，如果不是兽皮的话，我相信就是麻。但麻的即是那个密度呢，怎样织的话都不及棉。咁所以如果佢哋要去做帆嘅呢，樣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技術嘅因素呢，讓佢哋 帆都會好重啊。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譬如棉都有個好大嘅問題，濕水呢係會好重，或者係即係可能會相對容易破裂啊咁樣。咁而我哋話到呢，中國嘅帆或者中國海洋嘅發展呢，即係如果係中國政府係讓中國人落海喺咁嘅情況呢，咁係比較發達呢，原因就係因為中國係一個得天獨厚嘅物料，就係頭先提過嘅竹。竹可以變成席，席呢亦都即係再加上中國另一個特有嘅物料，就係桐油啊。即係加埋桐油同埋席呢，係一個非常之堅硬輕身並且係嗰、透氣率好低嘅一個物料，咁亦都防水。咁即係所以呢，係即係中國嘅海洋嘅發展呢，如果透過呢個竹嘅帆，係一個比較大嘅技術上面嘅優勢。 同埋地中海即係佢嗰個好處就係佢中間嘅好多嘅島。咁喺早期啲嘅城邦或者雅典嘅文明，你會見到呢嗰、那個貿易係好短途同埋補給好容易。即係佢由一個島去一個島，好容易喺個星期和尼布嘅一個地方咧揾到一個補給點，咁所以佢個安全性係提高咗，同埋你冇需要跨到咁遠，咁你好容易就由 A 點去到 B 點去到做到各種嘅貿易，咁同其他地方嘅需要可能幾日或者一個禮拜或者十日嘅航海路線相比咧，地中海係比即係依種嘅貿易係催生咗咁樣形態嘅船同埋咁樣嘅貿易嘅路線係講得通同埋有跡可尋。 我諗其實補給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啦，即係好似頭先第一節都約咧提過，有咗航海咧，點解咧啲線一定要咁樣咧？即係首先第一要靠岸先，第二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喺未有機器嘅時代咧，你淨係單靠人力或者風力嘅時候咧，你個航海其實係好冇保障嘅一件事。咁沿岸一來係可以保障安全啦，二來就係保障嗰個補給。 而呢個補給其實佢會引申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嘅一個 impact， 就係好多大嘅一啲港口或者城市沿住一個海岸線陸陸續續咁興起。即係譬如我哋好可能見到，譬如古代嘅失利佛世統治下嘅印尼啦，或者滿者八兒時代啦，甚至乎有一個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嘅一個重要嘅帝國叫鑄連啊，即係 China。其實佢個基地就喺今日嘅斯里蘭卡同埋南印度， 嗯、 但係佢好多嗰啲海岸線，所謂 overseas dependencies， 即係嗰啲附屬國，其實係可以遠到去到今日嘅印尼，甚至乎摩洛加群島，即係香料群島一帶。其實全部咁樣一點點咁樣興起嘅原因，都係因為喺古代嘅時候，單靠木造嘅船，靠風力人力嘅時候，佢需要大量嘅補給點。咁所以其實係成個歷史係可以透過呢一個海洋嘅進化去衍生咗出嚟。 係啊，我成日諗起船咯，就成日都諗起曹植嘅《願欲一興制，色哉無方舟》 嗯。 啊，講方舟咧就係諗起一起即係交界文明嘅方舟。我哋話過渡船，除咗可以過渡之外咧，仲可以攞嚟救命嘅。遇到大海浪嘅時候，有個方舟，你話幾好咧？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咁話，咁就係講咗好多地中海嘅早期嘅貿易嘅情況啊，啲船輪船嘅技術啊，早期嗰啲唔同嘅動力啊嘅問題啦。咁但係講到同嗰個全球航海有關咧，必須要將個貢獻或者必須要將個 credit 咧擺翻落去印度洋嘅航海度，無論係早期非常早啊，即係同正話地中海貿易即係一樣咁早嘅紅海貿易啦，或者啲波斯灣嘅貿易裏面嘅唔同嘅貿易之外，種種嘅香料啊、貿易啊，穿過大馬士革嘅航路去到中東嘅一啲嘅海陸同水路嘅貿易路線咧，你都會見到嗰邊嘅部分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全球貿易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終點站。咁而延伸落去咧，就係話點樣去跨越印度洋啦，由嗰個紅海波斯灣嘅流域區域去到印度嘅南印度嘅位置，甚至乎咧穿越南印度去到今日即係東南亞嘅地方嘅種種嘅貿易路線咧，其實我哋話係有依個蒸汽動力以前咧最重要嘅全球貿易網絡，而當中裏面嘅印度啦、阿拉伯人嘅對航海嘅知識咧，亦都係當時一個超越性嘅存在，即係佢哋係非常之厲害嘅一群航海者嚟。 其實印度洋嘅航行咧係相當之高風險嘅，相當高風險係因為咧唔係掌握唔到啲風向，而係有好多地方如果過咗某個緯度咧，向南嗰個某個緯度，即係近南極嘅位置咧。是可能是冇風嘅，冇風嘅話咧，你真係會冇得前進。 落咗去嗰個位咧，企咗喺度。 即係你諗下，企咗喺度，你係你隻船就唔可以再前進，你可以點樣？可能就係唯有係死亡。 系喺早期啲海图里边咧，就有只大嘅白爪鱼喺下边。 系啊系啊，喺度等紧你啊嘛。 系啊，通常你就会俾佢卷走啊，或者甚至乎你现代啲去讲到有啲飞机嘅失事喺呢个印度洋嘅南边嘅话咧，你连真系揾翻架飞机嘅残骸都好困难，就代表住嗰个地方系好难嘅。咁但系北边咧就唔同啦，佢就一个生机勃勃嘅贸易路线。 系咪？即系所以我哋去谂个海洋嘅行进啊，尤其是帆船时代咧，我哋要思考一样嘢。头先小毛都略略提过，就系嗰个补给嘅问题。即係如果係沿岸航行最簡單㗎啦，咁你一日半日就可以有補給，無論係食水食物都好。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遠洋嘅航行，你掌握唔到嗰個風向，掌握唔到嗰個風力，嗰啲風唔會突然之間嚟嘅，或者佢係喺邊個方向嚟，你點樣利用啲風？咁全部都要好高嘅技術同埋好多嘅航海知識累積咧，先可以做到。咁即係所以咧，我哋要去諗嗰個海洋嘅航線，同埋即係嗰個海洋即係帆船嘅即係喺地方與地方之間度。活動咧，我哋都需要去思考埋嗰個補給嗰個必要性。咁嗱，我就係喺度想插嘴一句啫。如果你譬如喺船上邊，你等三五七日、幾個禮拜，甚至乎幾個月都唔係問題嘅。因為可能你船上邊裝滿咗物資，好似鄭和啲船好大嘅咁，可能好多物資嘅話，咁你怕唔怕咧？咁其實我哋要思考嘅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咁就係因為人類咧，畢竟要生存嘅話，如果喺海洋上邊冇足夠嘅補給嘛，冇水冇食物，你可能都擔心，但有水嘅食物咁又點樣咧？原來仲爭一樣嘢，就係維他命 C 嘅提供，係要新鮮嘅蔬果咧，特別係水果裏邊咧，先會有維他命 C。如果冇維他命 C 咧，就會產生壞血病。壞血病最簡單嘅就係你可能流牙血咯。咁但係再嚴重啲就身體好多嘅機能咧會衰退嚇，會死亡嘅。咁點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嘅水果？咁水果我哋知道唔可以，即係搣咗落嚟之後唔可以存在喺冇冷藏嘅措施之下太長嘅時間。咁即係往往呢個咁嘅水果嘅供應係，即係我當然可以帶啲 盆栽上去船上面有限度的供應，但如果是個數量都是有限的，或者是不可以養到太耐的，那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那就是壞血病。那所以怎樣去征服壞血病，那或者是怎樣可以去 manage 到個壞血病的問題呢？往往就是那個海洋路線呢，一個重要的考慮。而那個海洋路線最重要的考慮，即是那個我們不可以等那個船無限期地不動。咁最緊要掌握一樣嘢係咩呢 ？Michael 就係信封。 冇錯，所以我成日都話看風使理啊嘛。 嗯， 係咪？你個理幾強都冇用啊！如果你個風唔啱數咧，咁你就生存唔到啦，係咪？ 咁啊大件事。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企咗喺度啦。咁個看風使理點解緊要咧？因為話講行船啊，話講船嘅科技咧，其實一路即係喺海洋文明或者航海文明發達嘅地方或者國家或者科學家咧，其實佢唔係淨係關心甲板硬唔硬。個隔水室係咪會漏水？又或者個動力點樣推動？又或者係帆嘅質料、形狀或者大小數量？其實咧，佢哋都要去緊密咁樣去研究同埋記錄咧個風向同埋洋流嘅方向嘅。譬如我哋睇大航海嘅時代，即係大約係16世紀到19世紀左右啦。咁當時當然大家知道幾個國家係即係海洋征服好多地方啦，亦都係會輸出除咗貿易之外啦，當然帝國主義啊或者殖民主義啊。咁呢幾個國家其實包括西班牙啦、葡萄牙啦、荷蘭啦、英國啦。咁但係你見到喺大航海時代冇幾耐咧，其實英國嘅科學家已經可以有足夠嘅能力咧，可以編製到一個大致上全球嘅一個風向圖，我落去睇呢個圖。呢、這個圖咧就係英國嘅地理學家，亦都係天文學家咧 ，Edmund Halley 啦，艾蒙哈利啦，喺17世紀末咧去畫咗一幅咧都算唔錯啊！以當時技術嚟講，你見到好多唔同嘅線啦，就係代表咧唔同嘅風向點樣去影響航道。咁呢個真係要講少少啦，可能真係要科學組嚟補充先得啦，要揾下余海峰幫下手。不過我盡量講少少。其實喺呢、這個航海嘅過程，特別係大航海入邊咧，我要做貿易咧，其實兩個地方。第一就是向東啦，往香料國方向啦，去印度啊、馬六甲啊；第二就是向西啦，就是向美洲方向。你呢兩個方向咧，有兩個好風險嘅風嘅。第一個頭先加齊講咧，就係去印度。其實印度係非常之高風險嘅，因為喺印度有個季候風咧，就係凡係喺夏天咧就會向北吹，凡喺冬天咧就向南吹。而中間近赤道嗰度咧係突然冇風嘅，呢個同氣壓好有關係，即係以前有啲傳聞就係話啲人運馬咧，如果嗰度冇風咧，你啲馬食曬你啲草咧，飲曬啲水，你要先殺咗只馬，等佢唔好同你爭食如果唔係咧，你等唔到咁耐去補給。咁我哋可以睇， 所以叫馬位道嘛， 係啦，馬位道真係冇錯，所以就即係人唔死馬都死，或者係先俾馬死先。咁我哋睇另一幅圖咧，可以見到當時西班牙同葡萄牙人咧點樣利用。呢兩個好強嘅風向，第一個頭先講咧就係印度嘅 monsoon 啦，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嚟自歐洲同埋美洲之間呢個大西洋嘅一個我哋叫做可以叫信風啦，可以叫貿易風 trade winds， 但係兩個唔同嘅。我哋見到印度洋嗰個咧就會係隨住季節嘅南北唔同啦，但係喺大西洋嗰個咧點樣講咧？嗱，我哋如果將呢幅圖分成平均上下四格頭兩格咧就應該係緯度60度以上嘅，中間兩格咧就應該係赤度30度零度去到30度，咁中間兩格嘅風咧，因為氣壓啦，詳細唔講啦，氣壓咧個風咧都係由東向西吹嘅，即係由歐洲吹向美洲，而過咗中間兩格喺頭頂嗰底同埋頂嗰兩格咧，永遠咧都係由西吹翻嚟東嘅。好啦，如果你係西班牙人咧，你出發嘅時候咧，所以其實你冇得揀嘅，你咧沿岸。你會知道去到北緯30度以下咧，咁你就開船啦。咁你個風一直吹到去邊度咧？你以為佢有得揀啊？如果係揀咧，一定係直拉直線去而家魁北克省嘅地方啦。佢就係因為冇得揀，所以一定向下而向西啦。一吹咧就吹到加勒比海。所以你以為喺加勒比海上岸係佢上嘅，其實咧就真係順住個風嘅啫。咁翻嚟點啊？翻嚟沿岸上翻少少，當佢過咗北緯30度。三至六十度中間咧，就自自然向翻東邊吹，就吹翻去翻老家咯。咁所以咧，成件事咧都唔係可以揀嘅。譬如去到英國人嘅時候，英國人咧都係行呢條路線嘅。不過英國人咧，你唔好以為佢去北美係直接去北美喎，因為你知道西葡為主控制南美啦，北美就是英國人。英國人咧都係去咗西印度群島先，攞落腳，先至沿岸捐上去，捐到維珍尼亞州，先至落腳嘅。去 Jamestown 我先落腳嘅，所以其實嗰個貿易風咧，你係冇得揀。不過我而家想再睇多次頭先幅圖，唔好意思，頭先我哋幅圖咧 白色嗰個線 貿易嗰幅啊， 貿易嗰幅圖咧，就係、是、白色個線就係西班牙嘅路線啦。你見到好簡單啦，就係、是、來回啦。 嗯、 但係咧，我覺得叻嘅咧，其實係葡萄牙人。 嗯、 藍色線是葡萄牙的路線，你知道葡萄牙其實是在東邊在印度洋那邊嘅貿易好犀利，但是點樣可以去到印度洋呢？佢就要如果有睇頭文字啲就知啦，要做一個漂移。 漂移， 佢咧近岸食到一個向西嘅風，先漂向少少南美，跟住穿過咗南緯30度。之後咧就會向翻東吹，就吹佢去好望角。 嗯， 跟住再食埋夏天。向北嘅印度洋嘅季候風就直插印度，咁呢件事咧真係唔係容易嘅。咁跟住翻轉頭就係喺翻冬天啦，就會落翻嚟就上翻去啦。咁呢件事其實顯示到咧，當時除咗制圖嗰個功力之外咧，其實航海或者控制帆去點樣食到一個啱嘅風。嗰、那個技術都係相當高。 嗱，有關風我仲可以講多一個證據。咁就早少少係啲阿拉伯人嘅一個證據，就係、是、話我哋早期嘅貿易嘅時候咧，羅馬帝國咧其實好食好多唔同嘅香料嘅部分。咁佢就會去到甚至紅海邊際嘅地方咧，就是、購買好多博嘢。咁、喺紅海嘅時候就好多香料，咁就哇啲香料咧唔知邊度嚟嘅。咁、其實咧就係、是、當時嘅即係印度嘅人咧已經掌握咗信封嘅秘密咧，就喺其實喺印度嘅甚至乎再遠嘅地方嘅香料運，即、就、係、是、香料嘅產地咧就運過嚟。咁但係羅馬人唔知道。佢話嗰啲就係、是、以為係北非啊或者東非嘅原產，係啦，咁以為係嗰啲地方，咁其實你就發現到就係佢當時人已經掌握到，當然冇 Michael 就所講畫到圖啊或者知道，佢亦都唔會講出嚟。咁、但係你會知道嗰種嘅風向啊嘅經驗咧，就令到嗰、那個印度洋之間嗰個貿易一直以嚟都好強大。咁而且你會見到，譬如可以再有一個證據就係咩咧？我哋話。鄭和下西洋嘅時候咧，其實曾經佢用咗好多嘅一個嘅佢嘅身份，就係一個阿拉伯嘅一個虔誠嘅崇拜者，因為佢父親曾經去過即係麥加，咁、所以佢亦都同咧當時即係印度嘅南邊或者斯里蘭卡好多嘅阿拉伯人咧有一個好好嘅關係，而佢哋好多嘅啲技術，譬如話一啲嘅觀星啦。即係話可以通過睇到夜晚嘅星，你睇到嘅方向啦，或者睇到好多嘅一啲嘅針路圖啦，或者一啲嘅鄭和啲航海圖，你睇到咧，嗰啲嘅圖嘅技術咧，明顯係啲阿拉伯嘅技術。咁你都見到當時喺大即係叫做新大陸發現新大陸之前嘅貿易咧，阿拉伯喺嗰邊咧係好強大。 我覺得頭先 Michael 講風咧，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嘅東西。即係我哋睇交通史，譬如話頭先嗰啲圖咧，我哋睇到最主要係由西向東來，即係如果我哋講緊西方嘅亞洲，其實仲有一個好。可以補充嘅地方就係、是，如果譬如喺中國與印度咁係點樣咧？即係我哋睇翻嗰啲咩法顯啊、原裝啊，即 係 背道。如果你唔行陸路嘅話咧，你唔行陸路嘅話咧，就要係行海路。海路嘅方法就係好似鄭和下西洋，未去到呢個木骨刀束啊、竹布咁遠，但係你起碼即係佢明代有小西洋同大西洋之分啦。佢哋講嘅大西洋其實係印度洋咯。咁小西洋其實就係今日嘅東南亞大地方。當佢落到去，我哋知道鄭和係刻意扶植咗馬六甲作為一個重要嘅補給站。其實喺嗰度做乜嘢呢？就係、是、等風啊！所以其實我哋發覺再之前啲咧，如果係行海路去西去印度求法嘅高僧咧，佢哋好多時候啲古仔可以留低嘅，就係佢哋去到今日嘅馬拉半島啊、馬來半島啊，或者係蘇門答臘島啊，或者亞齊附近嗰啲地方嘅時候咧，佢就要等嗰陣風，一等咧，如果 miss 咗咧，等半年。 嗯， 然后就是上印度，即是横跨呢个安达曼海。咁嗰半年佢做咩？喺嗰度学梵文咯，因为佢就要去取经，佢要去学，因为印度嘅佛经系梵文社。咁佢你可以见到嗰个地方咧，好多重要嘅重镇咧，其实全部都提供好多梵文嘅一啲教育嘅，就系俾呢啲外来者喺嗰度学，一边学一边等风，然后个风嚟啦，即刻上船就去印度。咁所以其实个风紧要得几紧要。 小莫呢段真系好正，即系我哋当我哋。環境唔順嘅時候，要等風到嘅時候，最好係咩呢？就係、是、慢慢睇下書， 做下書， 充實下自己，然後等風來。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咁話，上一節講咗好多唔同嘅，有你係地中海啦、印度洋嘅航海嘅故事啦，同埋當中嘅部分。咁我哋話，如果係講翻中國嘅航海嘅事業咧，或者話嘅情況咧，其實早期咧，真係興趣唔大，我哋見到，即係因為可能即係中國嗰個土地太廣闊，同埋裏邊已經真係好多嘢都有，同埋嗰個擴張要去到近岸嘅擴張咧，其實要好多朝代之後先慢慢成事，尤其東南方嘅擴張都未完成，咁所以陸地都搞唔掂啊，咁所以對可能。嘅興趣咧，早期咧真係 真係唔多。咁但係之後咧，一陣間慢慢都展開興趣，到時加齊咧就會再補充嘅。咁但係都有啲嘢要講，就正話都提到一啲好重要，譬如信封嘅問題啦，或者學洋流嘅問題啊。其實當時都如啊正話阿 Michael 所講，就係有啲係不得不如此嘅感覺，即係話你一定要就住嗰個嘅大自然嘅轉變而做嗰個貿易，可唔可以咁理解？ 嗱，咁我一次我講埋啦，我哋喺中國呢個叫做主場嘅地方啦，咁我哋講咗幾個海洋嘅圈啦。咁呢個喺中國嘅南中國海嘅甚至乎太平洋呢大嘅海洋嘅問題咧，其實想一個重要嘅講法咧，就係先阿卓賢已經開咗個頭，就係中國嘅王朝咧，其實未必有好大興趣去發展海洋。咁嗰啲真係要發展海洋嘅王朝，就可能佢哋有特別嘅需要，譬如北方疆土嘅喪失，咁以至到佢要揾新嘅税收來源，就要發展海洋貿易，咁嚟到去即係去擴張。咁而譬如喺歷史上最早，我哋可能知道真係有動機會去海洋探險同埋發展嘅，嗰個秦始皇啦，係咪？即係佢話就要去揾蓬萊啊，或者係揾仙丹去等佢可以。即係長生不老，咁係會有一個強烈嘅意願咧，要向尤其是東海啦去進發嘅。咁南海啊，當然唔係中國人好必要咧，要自己去搞嘅。咁而東海進發咧，其實又牽涉到個問題，就係有好多人會問中國人係咪發現美洲啊？咁但係中國要發現美洲，就係首先個動機要向東行。向東行係點解要有動機呢？就是、因為唔係咁方便。咁呢個都係同洋流有關。咁頭先阿 Michael 提過全世界唔係呢個同呢個除咗洋流之外啊，仲有同呢個信封有關。咁即係洋流咧，第一個洋流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黑潮啦。黑潮咧就喺南中國海流向日本海嘅方向嘅一個重要嘅海潮。咁其實如果上呢個黑潮咧，咁啲船咧基本上就可以好順風順水咧去到日本啊、韓國一帶。咁呢個係第一個要掌握嘅地方。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要順風嘅掌握咧，就因為譬如中國要去美洲咧，難就難在咧，即係如果要由我哋即係中國呢邊咧，去到美洲嘅方向咧，咁、那個洋嗰、那個風向咧，只係會喺北緯40度以上咧。啊，即係大概喺北京嘅位度之上啦，先至可以咧，即係由東咧向呢、這個，即係向呢個東方，即係咁樣去嘅。咁呢、這個航道啊，或者呢個風向嘅掌握咧，中國人就冇乜記載咧，我哋曾經咁樣做過。咁而咧外國人去做咧，就要去到咧1565年啊。西班牙人咧，佢哋因為由於喺美洲咧，去將啲佢哋嘅銀啊，或者其他貨物運到去菲律賓，咁喺菲律賓就諗住再運去中國賣，但係賣完去中國之後就麻煩啦，點算咧？要即係兜翻成個印度洋，跟住再過非洲，翻佢老家先搞掂。咁佢哋就希望做咗一樣嘢，就可以回程。但係回程可以點樣做咧？咁佢哋發現原來喺即係南美嘅方向向呢個菲律賓嘅進發咧，就好順利嘅，因為咧可以食到呢個東南嘅信封咁即係由東南方吹上去嘅吹上嚟中國呢邊嘅信封。咁但係翻轉頭咧，佢哋就揾咗好多年都揾唔到路線。嗱，頭先提到咧喺南美去到菲律賓咧，大概係兩個月時間左右嘅啫。咁但係咧，翻轉頭咧，佢哋揾唔到嘅話咧，咁最終咧就好多冒險家探索咧，就揾到個北緯40度嚇呢條路線，就係經過日本，可能係接近阿拉斯加，咁喺美洲嗰度，即係再去到墨西哥附近。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哋可以成為咗個返航嘅路線。咁呢個返航嘅路線完成到啦，咁啊最終就使到咧呢個全球貿易圈就即係可以順利展開啦，因為美洲嘅物資就可以運到去中國。咁而中國嘅人力啊，或者物資咧，就可以運到去美洲， 即係第三國貿易。 係啦，呢個咁嘅貿易啦。咁但係回程其實好麻煩嘅，因為回程個信封咧，咁因為經過一個高緯度，因為都係全球嗰、那個空氣嗰個 convection 嗰個對流嘅問題嚇。咁呢個我哋喺度唔可以講太多。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嚟講咧，就係佢嗰個風力係比較慢好多。咁所以回程咧最少咧都要半年時間。咁呢個係半年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而當中佢哋唔係好多倒序喺度，咁所以頭先講個壞血病嗰個問題，佢點樣去克服或者可能係一個極高風險嘅一個航海嘅行為嚟因為你好機會去完呢程咧，你應該都係個身體殘曬，或者甚至乎喺路上會死嘅。我再想補充一點咧，就係、喺中國呢個地域咧，其實我哋嘅信封咧就係有一個比其他地方咧一個唔穩定嘅情況。咁、那個唔穩定嘅情況唔係因為佢唔準時。而係佢會變化嚇，咁即係譬如我哋講到喺太平洋嘅信封咧，大概就喺南美會吹上去東南亞一帶啦， 嗰、那個方向其實好穩定嘅，咁但係中國嘅信呢面嘅信封咧，或者印度人嘅信封咧，就因為北半球，尤其是歐亞大陸咧，嗰度地山多，咁就會影響嗰個風向。咁、那個風向咧喺會受咩影響咧？就受到夏天同埋冬天嘅影響。咁喺冬天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咧，就係嗰個信封帶咧係會向南伸展，因為即係北半球好多地方會凍啲。咁所以啲高氣壓就會壓到，即係嗰啲低氣壓去即係南啲嘅地方。咁所以喺冬天嘅時候咧，由於嗰個信封帶咧比較係南咧，咁、那個風向咧就會由中國呢邊咧吹去歐洲嗰邊嚇、啊。即係所以即係如果我哋要喺中國出發，就橫下西洋咧，要等到十二月嘅。 嗯， 咁原因就係冬天，即係可以順到去嗰個方向嘅信封。咁、但夏天就調翻轉啦，夏天調翻轉咧就係、是、嗰、那個信封帶咧就會向北移。咁向北移咧，咁就即係讓到咧原本喺南美嗰個方向吹上嚟嗰、那個東南信風咧，就會改變方向咧，會即係由西面咧吹向東邊。咁所以如果譬如有利馬竇啊咁樣咧，嗰啲傳教士咧，佢哋要去等船咧，就喺夏天嘅時候，就即係由呢個西面咧向東面咁樣走。咁即係呢個信風嘅掌握咧，咁頭先阿小毛提到啦，就影響到咩咧？就影響到成個航道上邊唔同地方嗰個發展。 正話啲個信風嘅問題或者風向嘅問題都講到咧，有啲港口咧就比較值得等嘅，即係正話個等運到啦。譬如福建咧就好適合等待啦，係咪？因為你個只要喺夠啱時間出發咧，你喺福建做船收船準備好啦，咁你風向一到咧，你就可以直接向住東南亞走。咁所以當時嘅福建嘅一帶咧，其實就係一個好適合俾你做一個海洋航路嘅一個地方。 澳門嘅開發其實都同呢個信封等候好有關係，喺葡萄牙人做緊呢個理由啊，即係請求有個貨站，有個地方可以俾佢哋擺貨同埋唞客。 所以你諗到啲大茶飯就已經即刻出現咗咯。即係譬如我哋睇呢一個東南亞古代史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失利佛世，即係佢其中一個致富嘅方法係乜嘢咧？就係佢喺馬六甲海峽度航鐵鏈。即係因為你知道馬六甲海峽咧喺馬拉半島嘅南端，同蘇門答臘島嘅東端，嗰、那個出海口係好窄嘅。而一個好獨特嘅地理環境就係原來蘇門答臘島嘅南邊嘅岸咧，其實係好多淺灘，啲船不斷割淺。咁你要冇理由兜咁遠上翻去，咁佢哋就一定要穿馬六甲海峽。咁失利佛世控制咗馬六甲海峽，佢喺度航住啲鐵鏈咧，就喺度收保護費啦。 留下買到錢， 留下買到錢啦。咁後來，所以我哋咪知道咯。呢個失利佛世沒落咗之後咧，其實蘇門答臘島上面好多嘅重要港口咧，就變曬海盜鬥，就喺賊鬥。所以中國人係好勁啊！中國人明代嘅時候記載嗰個名叫舊港咯。舊港即係對 old port 即係以前噶啦。而印度尼西亞嘅歷史中心亦都 shift 咗過去爪哇島。所以你可以睇到嗰個風啊、海啊，以至船嘅嗰個交流咧，原來係好多嘢喺入邊。 冇錯，所以都改變咗我哋對港口嘅一般印象。譬如我哋對港口就係做貿易啦， 啊、 做到貿易賺得多錢嘅大港口。但其實呢大港口咧，佢緊要唔係代表佢一定做貿易做得多，係佢等風嗰個策略性位置緊要。譬如我哋上一季又講過啦，屯門。屯門廣州做完生意，其實唔喺屯門再做生意。當然咧，佢有啲私幫買賣喺度做啦。但其實好多喺廣州做完生意喺屯門等風。咁澳門講咗啦，福建講咗啦，咁點解菲律賓唔可以等風啊？點解太平洋群島唔可以等風？但係加勒比海就可以等風啊？ 係啦 係 啦， 就係因為嗰個港口本身如果連住大陸，你就可以沿岸向上或者向下走，咁你可以等風翻去嘛。如果個島本身好細，你前後冇得喐。咁你唔通航海航到中間再等風啊？梗係唔得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澳門係連住港口、福建、屯門，咁佢有得移動、有得補給，咁佢先可以等到風，或者可以上落啱一個位置先食到個風先可以走。咁所以見到咧，其實港口嗰個策略性位置咧，並唔係完全係在於貿易。 係啊，同埋再住咗比較翻早期嘅貿易同埋大航海時代嘅貿易嘅分別就係咩咧？你嗰個船咧都有啲唔同啊，就係、個船咧去到嗰啲個港口之後咧，以前咧係你唔單止唔係留下買路錢。你所有貨要留低， 留低係啊， 即係你所有貨要賣曬佢，清曬佢，你架船要翻轉頭，咁就等我去做嗰啲生意。咁所以嗰啲嘅港口就變成咗個中轉貿易站，而中間嗰啲貨物咧就變咗個謎一般嘅，即係啲特產品啦。嗰啲點嚟啊？冇人講俾你聽啊，我亦都唔會話俾你知係乜。咁但係咧就擺低所有嘢。咁但係大航海時代突破就係葡萄牙建立咗一系列嘅。即係港口所以佢自己有一個屬於佢嘅補給嘅地方嘅路線，咁佢就可以建立到一條屬於自己嘅全球貿易航路。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大嘅突破嚟嘅。咁而鄭和其實真係精彩嘅，佢能夠突破到斯里蘭卡當時石蘭嘅做咗個咁嘅貿易。咁但係當然佢係朝貢貿易啦，咁佢都係一次性或者幾次嘅做法。咁但係如果你長期嘅話咧，都係要倚重住當時印度本身嘅一啲嘅實力。咁你亦都見到就係由以前嘅全球貿易嗰種嘅。 割裂嘅，即係話每一個地方有自己嘅山寨，有自己嘅地方，都即係大航海時代打破咗個全球貿易嘅路線，亦都同嗰個技術嗰個船嘅力量嘅增強有關。咁呢個相互相成之下咧，全球貿易先可以真正咁發展起上嚟。 所以我哋講船咧，除咗講船嘅技術上邊有啲咩突破、啲帆啊，點樣可以掌握到風力之外，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可能係空白嘅航線嘅補充啊，即係點樣可以將一啲原本唔可以聯繫到由海洋聯繫到嘅地方將佢聯繫。咁但係除此以外咧，阿翠賢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其實喺即係所謂舊世界裏邊，好多地方原來聯繫到嘅。咁只不過你可能要轉船啊，貨物要轉船，你個人嘅話，你可能要喺唔同地方轉船。但係而家嗰啲大嘅帝國，譬如葡萄牙，譬如可能係明朝，或者係其他可能喺東南亞嘅帝國，佢哋犀利嘅地方係咩咧？佢哋係直通船啊，佢哋打破咗即係要去代理人嘅，或者係要去轉船啊嘅一個轉口嘅方法，而係可以用直接聯繫嘅方式咧，將世界唔同地方變成佢哋自己嘅網絡。 即係另外仲有一樣嘢最緊要嘅就係透過嗰個航海嘅事業嘅開發，會增長咗好多相互嘅認識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緊，我哋成日話中國都有航海好勁嘅輝煌嘅時代，譬如明以前宋代就係好明顯嘅例子。即係我哋睇趙月闊嘅《朱凡志》就係最明顯嘅例子。點解會喺宋代出現呢本書？《朱凡志》入面佢嘅編纂好獨特，除咗係對於東南亞好多國家嘅認識增加咗之外，最重要係物產。即係佢嘅卷下其實全部都係關於物產，你會見到好多啲古靈精怪嘅生果啊、古靈精怪嘅食物啊、香料名啊，全部都係嗰個時代嚟。如果冇一個咁頻繁嘅海路交往，成件事係唔會出現。 中國冇麒麟啦， 係啊，明代嚟咗啦，長頸鹿啊嘛。 所以就算時至今日都好咧，世界嘅貿易航路咧，依然係啲非常之重要同埋關鍵嘅位置。牽一發動全身，一有亂嘅麻煩咧，可能可以好大嘅影響。Thank you.